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207集，噩梦再现。 所以咱们这些参加特别挑战的，其实是被关在了一个吸取能量的法阵里，成了这活空间的粮食。 邱老三瞪大了眼，双手猛地一抖，惊得差点从攀附的光锁上掉下来。 喂喂，你当心点啊。 后方的江瑶吓了一跳，赶紧出手稳住摇晃的光锁，心有余悸地看了眼光锁下方的万丈深渊。 我们先专心通过这道峡谷，具体情况我会再和你说。 阴冷的寒风从下方的峡谷深渊吹拂而上，摇曳着横跨峡谷的那数道淡黄色光锁。在峡谷上唯一的那座吊桥已被砍断的当下，众人只能仰仗着陆星月幻化出的光锁艰难攀爬着，朝着峡谷对岸亦步亦趋。 这空间既然正在吸收一切能量，那也代表着这光锁的能量也在消失，我们得加快速度了。 爬在江瑶身前的穆剑云看着光芒逐渐减弱的淡黄光锁，眉头微微皱起。或许因为之前已经猜到了大半，在听闻了江瑶带来的新情报后，穆剑云并没有像邱老三那样惊讶，只是令他感到困惑的是，鬼市主办方做出如此安排的原因，或许在这背后藏着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也犹未可知。 今年的鬼市太反常了，想要知道事情真相还得赶紧离开这里。 穆剑云心中嘀咕着，又抬头看了眼上方锈红色的天空，只见那原本倒悬于天际的那片迷雾沼泽在之前的一次震荡中已消失无踪。这也代表着又一个小时的悄然流逝，如今这场特别挑战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到四个小时。 喂，我们这边的人都到了，你们还好吧？ 陆星月的喊声从峡谷对岸传了过来。穆剑云往前方望了眼，发现大部队已随着陆星月和白志安全到达了对面。目前吊在光锁上的就只剩下了他、邱老三以及最后殿后的江瑶。 没事，快到了。 江瑶回了陆星月一声，又抬头看向穆剑云。 还剩下不到三分之一了，我们再坚持一下，你的腿伤没问题吗？ 别担心。 穆剑云轻轻摇了摇头，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他总觉得江瑶看他的眼神似乎并不像是对待陌生人的样子。不过现在这种情形下，他也没心思纠结这些，目前最重要的还是赶快跨过峡谷，远离这片岌岌可危的墨色森林。零星的碎石从墨色森林一侧的崖壁上悄悄滚落。在经过恶鬼妖藤一劫后，墨色森林所在的山体已千疮百孔，一片死寂，只有满地的血迹与残骸诉说着之前那场战役的惨烈。 说起来，那个半妖后来去哪儿了？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穆剑云一边攀爬着光锁，一边思索着先前种种。他想起那名叫吴的半妖的怪异举动，以及那枚被对方从恶鬼妖藤主体内取出的黑色珠子，直觉告诉他，这家伙或许并不简单。此外，那半妖似乎与江瑶相识，这点也令穆剑云颇感意外。虽然江瑶后来并没有多说什么，但从他当时错愕的表情上来看，或许他所知的内情并不比穆剑云更多。 老大，好样的，来，我们来扶你。 正想着，最前方的邱老三总算成功到达对岸，并在一众下属手忙脚乱的簇拥下坐到一旁，大口喘着粗气。 最后几米了，马上就到了。 江瑶鼓励着前方的穆剑云，同时自己也咬牙拽着光锁， 朝着越来越近的对岸靠近。然而就在他全神贯注的前行之时，他却忽然听到了一丝异样的细响从前方传入耳畔。 嗯？什么声音？ 江瑶一愣，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但他随即便发现这似乎并非幻听。起缩的细响愈来愈明显，这下不仅仅是江瑶，就连前方的穆剑云也发现了问题。 怎么回事？ 即将到岸的穆剑云停下脚步，转过头看向江瑶。 不知道，这声音是…… 话说一半，江瑶的心猛地悬了起来，因为他发现那细响并不是从别处，恰恰正是从自己手里抓的那根光索上传来的。而更让他感到浑身发毛的是，他看到了某个似曾相识的东西忽然出现在面前，印在了手中的光索之上。那是一只诡异的曾将其拉入深渊的黑色手印。 不好！ 随着突然一记崩断的脆响，江瑶只觉自己的掌心忽然一松，顿时一股失重感奔袭而来。 小心！ 说时迟那时快，穆剑云大吼着转身扑向江瑶，一把揪住了江瑶的胳膊，而另一只手则紧紧拉着还未扯断的剩余光索。只是这残余的光索哪里支撑得了两人的体重，急速坠落的两人仅仅在半空停顿了一瞬，便在二次崩断的脆响声中一起落入了悬崖。 江瑶！ 突如其来的意外令上方的众人大惊失色，陆星月和白芷飞身冲向悬崖边，却发现下方已没有了两人的身影，顿时脸色大变。 这光索好好的怎么会断呢？ 该不会爬过的人太多承受不住了吧？ 哎，运气也太差了。 众人遗憾地议论着，在伤感的同时也无可奈何。毕竟在这种吉凶难卜的地方，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这一路上他们已经见过太多消逝的生命了。 很遗憾，节哀吧。 邱老三叹了口气，上前拍了拍陆星月的肩膀安慰道， 就算像他那样厉害的人，这么掉下去估计也是凶多吉少。 闭嘴，他没那么容易死。 陆星月回头狠狠瞪了一眼邱老三，挥手甩开了他的胳膊。 如果不是有他在，你们不知道挂了多少次了，竟然还有脸在这里说风凉话。 可是事情变成这样也不是我们想的呀。 其余众人面面相觑，插嘴说道， 现在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总不见得一直耗在这儿一起陪葬吧。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绝不会就这么抛下他不管。 陆星月怒斥着，转头看向下方漆黑的深渊。 你们自己要走要留，悉听尊便。 说完，陆星月便猛地将手中的淡黄光索挥向下方崖壁。白芷忽然意识到对方想做什么，急忙想要上前，却见陆星月朝着悬崖飞身一跃，在众人的惊呼声中消失在了漆黑的峡谷深处。零星的碎石从崖壁上滚落而下，稀稀嗦嗦地砸在江瑶和穆剑云的身上。惊魂未定的江瑶艰难地抬起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把深深插入岩壁的幽蓝光剑，而此时捏着那光剑剑柄的正是边上那名紧紧抱着他的男人。 你还好吗？ 穆剑云咬牙看了眼岩壁上方那道长长的剑痕，要不是先前他在危急时刻使出却邪剑，恐怕两人早已葬身谷底。只是如今的情况依然不太乐观。 快，大把力，我快支撑不住了。抱歉。 江瑶回过神，立马察觉到那只抱着自己的手臂已经开始微微颤抖，于是连忙驱动体内的妖力覆盖在手掌， 挥手将带着暗紫电光的食指插入旁边的岩石，贴身趴上了岩壁。 哼，看来你已经能自由使用凶兽之力了呀。 穆剑云看着江瑶手中的暗紫电光轻声说道， 只可惜这能力要是被其他人看到，那可就麻烦了。幸好现在只有你看到，不是吗，穆剑云？ 江瑶摇摇头，心照不宣地苦笑道， 其实当初在森林里见到你时，我就认出你来了。你这次乔装打扮想要混进鬼市，想必是受了陆静怡的指令吧。 虽然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要问，但现在可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穆剑云抬起头向上望去，发现上方只隐约闪烁着些许光线，根本看不到出口。显然两人此时所在的位置已在峡谷的极深之处。 以这个峡谷的深度，就凭现在我们两个的状态，恐怕根本没有体力重新爬上去。难道就要耗在这里吗？ 江瑶捂着依然剧烈跳动的心脏，低下头看了眼黑洞般的悬崖下方，在心有余悸的同时，先前坠落时的点滴细节也在他的脑海中不断回放。 话说回来，那时候我好像又看到了那枚手印。 江瑶回想着先前光锁崩断的那一刹那，自己在光锁上瞥见的那道黑色印记，脊背不由一阵发凉。如此惊险诡异的情景竟然连续在自己身上发生两次，这显然不能用巧合两个字能解释的，而最大的可能性则是他被什么东西给盯上了。 你没事吧？ 似乎是注意到江瑶脸色不佳，穆剑云连忙开口道， 你说的没错，一直吊在这只会浪费体力，我们得想办法。 穆剑云思忖了片刻，忽然想到了什么，随即一手抓着剑柄，一手从怀中掏出了一枚散发着微光的焰火光珠，甩手扔下了悬崖。焰火光珠在下方的黑暗中划出一道闪亮的弧线，但没多久便不再下坠，跳跃了几下后静止了下来。在光珠逐渐暴起的光芒中，江瑶和穆剑云发现谷底竟然距离他们不足十米，这无疑给他们提供了另一条退路。但没等他们来得及松口气，两人忽然又愣住了。只见他们视线的前方，一道似有若无的人影正蹲在谷底角落的阴影中，仰着头定定地望着他们。